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5集。温情受的刺激太大，终于撑不住晕了过去。魏无羡站在他身后，一语不发地接住了他，让他靠在自己胸口。魏无羡闭上眼，片刻之后才睁开，说道：这个人是谁杀的？他语气不冷不热，似乎没有动怒，而是在思考什么。那名为首的督工心生侥幸，嘴硬道： 魏公子，这话您可别乱说，这儿可没人敢杀人，他是自己干活不小心从山壁上滚下来摔死的。 没人敢乱杀人？真的？ 数名督工一齐信誓旦旦道：千真万确，绝无虚假。 魏无羡微微一笑：哼，我明白。旋即他慢条斯理地接道：因为他们是温狗，温狗不是人，所以说杀了他们也不算杀人，是这个意思对吧？ 那都头刚才心中正好就在想着一句，猛地被魏无羡戳穿心思，脸色一白。 魏无羡又道：还是你们真觉得我会不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死的？ 众督工哑然，终于开始发觉大事不妙，隐隐有后退之意。 魏无羡维持笑容不变道：你们最好立刻老实交代，是谁杀的，自己站出来，不然我就只好宁可杀错也不放过了，全都杀光，这总该没有漏网之鱼。 众人头皮发麻，背脊发寒。都头聂如道：云梦江氏和兰陵金氏眼下正交好，您可不能…… 闻言，魏无羡看了他一眼，讶然道：你很有勇气，这是威胁我？ 不敢不敢。 恭喜你们，成功地耗光了我所有的耐心。既然你们不肯说，那就让他自己回答好了。 仿佛等待魏无羡这一句多时一般，温宁僵硬的尸体忽然一动，抬起了头。站得最近的那两名督工还没来得及惊叫，便各被一只铁箍般的手掌掐住了喉咙。温宁面无表情地将这两名五短身材的督工高高举起，四周空地的圆圈越拉越大。那名督头道： 魏公子，魏公子，手下留情，您这一冲动，后果是不可挽回的呀。 雨越下越大，雨水顺着魏无羡的脸颊不住往下滑落。他猛地转身，把手放在温宁肩头，喝道：温琼林。回应一般，温宁发出长长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整个山谷里的人耳朵都隐隐作痛。 魏无羡一字一句道：谁让你们变成这样的，你们就让他们获得同样的下场，我给你们这个权利，清算干净吧。 闻言，温宁立刻将手中抓着的那两名督工一个对撞，两个脑袋顿时如同炸裂的西瓜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红红白白爆了个天女散花。这场面极其血腥，山谷中尖叫声此起彼伏，马匹嘶鸣，俘虏逃窜，混乱无比。 魏无羡将温情打横抱起，若无其事地穿过炸锅的人群，牵住了一匹马，正要转身，一名瘦小的俘虏道： 魏先生。 魏无羡回头道：什么？这名俘虏声音微微发抖，指了一个方向道： 山谷那头有间屋子，是他们用来把人关起来打的，打死的就直接拖出去埋了，你要找的人说不定还有些在那里。 多谢。魏无羡顺着那人指引的方向，果然找到一间看上去像是临时搭建的棚屋，一手抱着温情，单脚踹开了门。 屋里角落坐着十几个人，个个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，被魏无羡粗暴的踹门动作惊得弹动起来。几人看到魏无羡臂弯中的温情，顾不得浑身是伤，扑过来叫道：“晴姑娘！”一人怒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把辽主怎么了？”魏无羡道：“ 没怎么，哪些是温宁手下的修士？ 废话少说，都出来。”几人面面相觑，但魏无羡已抱着温情离去，他们不得不强撑身体，相互搀扶着跟上。一出屋子，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山谷中混乱的景象到底怎么回事，魏无羡便道：“各自找马，赶快。”一个中年人道：“不行，我家温宁公子。”这时一颗人头从他面前横飞而过，众人齐刷刷转头，刚好看到温宁将一具手脚尚在抽搐的无头尸摔在地上，赤手去掏那人内脏。魏无羡喝道：“够了！”温宁喉中发出低低的咆哮，似乎还不满足。魏无羡却吹了一声哨子，又道：“起来。”温宁只得站起。魏无羡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上马，难不成还等着我给你们找飞剑来？”一人想起来还有老人家在这里，赶紧把那老婆婆和幼子也带来扶上马去。魏无羡自己也抱着依旧昏迷不醒的温情翻身上马，几十个人在混乱中只找到十几匹马，两三人一骑马上甚为拥挤，老婆婆不能单独一人骑，还要勉强抱着那个小孩子。魏无羡见状伸手道：“给我。”老婆婆连连摇头，那小孩子也紧紧抱住了外婆的脖子，就快滑下来了，可两人目光中有无法掩饰的惊恐之色。魏无羡一伸手便把那孩子拎了过来夹在胳膊下，那老婆婆吓坏了：“阿愿，阿愿。”那叫做阿愿的孩子虽然很小，但已知道害怕，却没哭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咬自己手指，偷偷看魏无羡。魏无羡喝道：“走了！”双腿一夹马背，率先出发，十几匹马紧随其后，在夜雨之中疾驰而去。当天夜里，一场轩然大波席卷而至。子时，金鳞台上点金阁里，大大小小近50位家主依席而坐，首席是金光善。金子轩出门在外，金子勋又资历不够，因此只有金光瑶垂手侍立在他身旁。前列是聂明觉、江城、蓝曦臣、蓝忘机等家主，名士一级的人物神色肃然。后列则是次一等的家主和修士，都如临大敌，不时低声私语一两句。我就知道迟早会这样的，且看怎么收场。江城是众人目光聚焦的中心，坐在前列，满面阴云，正和旁人一样听席上金光瑶神色恭谨、语气软和的款款道来：“此次遭杀害的督工有四名，脱逃的温氏余党约50人，魏无羡带着他们进入乱葬岗后，便召了几百具凶尸守在山下巡逻阻挡，我们的人到现在都一步也上不去。”听完之后，点金阁中一片静默。半晌，江城才道：“这件事确实做得太不像话，我代他向金宗主赔罪，若有什么补救之法，请尽管开口，我必然尽力补偿。”金光善要的却并不是江城的赔罪和补偿，他说道：“江宗主，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兰陵金氏是绝不会多说一句的，可这些督工并不全是金家的人，还有几个别家的，这就……”江城眉头紧蹙，揉了揉太阳穴处跳动不止的金络，无声地吸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向各位宗主道歉。诸位有所不知，魏无羡要救的那名温姓修士叫温宁，他和他姐姐温情在射日之争中曾与我二人有恩，因此……”聂明觉道：“有恩是怎么回事？岐山温氏不是云梦江氏灭族血案的凶手吗？”这几年来，江城每天都是坚持忙到深夜， 今日刚准备早些休息，就被这个炸雷般的消息炸得连夜赶到金鳞台，疲倦之下本就压着三分火气，再加上他生性好强，被迫当众低头向旁人道歉，已是烦躁。听聂明觉再提起灭族凶案，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恨意。这恨意不光无差别针对在座所有人，还针对魏无羡。蓝曦臣沉吟道：这位温情的大名我知晓几分，似乎没听说他参与过射日之争中任何一场凶案的。聂明觉道： 可他也没有阻拦过。 蓝曦臣道：温情是温若寒的亲信之一，如何能阻拦？ 聂明觉冷冷地道：既然在温氏作恶时只是沉默而不反对，那就等同于袖手旁观，总不能妄想只在温氏兴风作浪时享受优待，温氏覆灭了就不肯承担苦果，付出代价。 蓝曦臣知道因家仇之故，对温狗聂明觉是最为痛恨，他又是完全容不得沙子的性情，便不再言语。一名家主道： 聂宗主此言正是，况且温情既然是温若寒的亲信，说他没参与过我是不信的。温狗哪个手上不沾几条人命，也许只是没被我们发现而已。 一提到岐山温氏当年的暴行，众人便群情激愤，嘈杂涌动。金光善本欲讲话，见状不快，金光瑶观其神色，连忙扬声道： 哎，诸位还请稍安勿躁，今日要议之事重点不在于此。 边说边让家仆们送上了冰镇的果片，转移注意力。点金阁这才渐渐收敛生息。金光善趁机道： 江宗主，原本这是你的家事，我不好插手，但事到如今，关于这个魏婴，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了。 江澄道： 金宗主请讲。 啊，江宗主，魏婴是你的左右手，你很看重他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可反过来他是不是尊敬你这个家主，这就难说了。反正我做家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哪家的下属胆敢如此居功自傲，狂妄不堪的。你听没听过外面怎么传的？什么射日之争里云梦江氏的战绩全靠他魏无羡一个人撑起来，真是无稽之谈。 听到这一句，江澄脸色已十分难看。 金光善摇了摇头道：百家花宴那么大的场合，当着你的面都敢甩脸色说走就走，昨天背着你就更放肆了。连我根本不把江婉银这个家主放在眼里，这种话都敢说，在场的人全都亲耳听到了。 忽然一个冷淡的声音道： 没有。 金光善编排得正起劲，闻言一愣，和众人一样循声望去，只见蓝忘机正襟危坐，波澜不惊地道： 我没听魏婴说这句话，也从未听过他表露过半分对江宗主的不敬之意。 蓝忘机在外言语极少，就连在清谈会上论法问道，也只有别人向他提问发出挑战，他才言简意赅地回答，惜字如金，直击要点，完胜旁人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的雄辩。除此之外，几乎从不主动发声，是以金光善被蓝忘机打断，惊讶之情远远大于不快。 但毕竟是篡改原话，添油加醋，被人当众拆台，微觉尴尬。 好在金光善没尴尬多久，金光瑶便立刻来为他救场了，讶然道： 是吗？ 哎，那天魏公子气势汹汹闯上金鳞台，说了太多话，一句比一句石破天惊，可能是说了些意思差不多的话，我也记不得了。 金光瑶的记性比蓝忘机只好不差，聂明觉一听便知金光瑶在故意装糊涂，微微皱眉。 金光善则顺着台阶下说道： 哎，不错，反正他一直都态度嚣张狂妄就是了。 一名家主道：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 这魏无羡虽然在射日之争中有些功劳，但比他有功劳的客卿多了去了，没见过哪个像他这样自以为了不起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毕竟是个家仆之子，一个家仆之子怎能如此嚣张？ 他说到家仆之子，自然有人联想到堂上还站着一个昌妓之子。金光瑶分明注意到了这些并无好意的目光，却依旧笑容完美，半点不坠。众人纷纷开始随大溜，表示不满。 金宗主让魏婴上城阴虎符，原本也是好意，怕他驾驭不了酿成大祸，他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以为谁都觊觎他的法宝吗？可笑，要说法宝，谁家没有几件镇家之宝呀？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修鬼道迟早会修出问题的，看杀性已经开始暴露了，为了几条瘟狗滥杀我们这边的人。 这时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插了进来，不是滥杀吧？蓝忘机原本似乎已进入万物不闻的空禅之境，闻声一动，抬眼望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